你好，我是洪亮杰。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Word2Vec 算法有哪些应用。周一我们分享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意义的 Word2Vec 的扩展模型，主要有两种思路：从词的上下文入手，重新定义上下文，或者对完全不同的离散数据进行建模。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Word2Vec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应用。如果我们已经通过 SG 模型、CBOW 模型或者其他的算法获得了词向量，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些词向量用于什么样的任务中呢？最直接的也是最常见的 Word2Vec 应用，就是去计算词与词之间的相似度。当我们的数据还是原始的词包，这时候是没法计算词与词之间的相似度的，因为每个词都被表示为某个元素为一，其余元素都为零的离散向量。按照定义，两个离散向量之间的相似度都是零，因此从词包出发，我们无法直接计算词与词之间的相似度，这是从定义上就被限制了的。Word2Vec 就是为了跨越这个障碍而被发明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了。所以，当我们可以用 Word2Vec 的词向量来表示每一个单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余弦相关度来对两个词向量进行计算。余弦相关度其实就是计算两个向量的点积，然后再归一化。如果针对已经归一化了的向量，我们就可以直接采用点积来表达两个向量的相关度。不管是余弦相关度还是点积，我们都假设计算结果的值越大，两个词越相关，反之则不相关。既然我们可以计算两个词的相关度，那么很多依赖相关度的任务就能够轻松完成。比如，我们希望把词进行聚类，也就是说把相关的词都聚合在一起，通常的聚类算法都可以直接使用。比如我们熟悉的 K 均值算法，这些算法的核心是计算两个数据点的距离，就可以利用我们刚刚讲的余弦相关度来实现。我们在谈 Word2Vec 扩展模型的时候，曾经提到了一些扩展模型可以用于表达比词这个单位更大的文本单元，比如段落和文档向量的获取。其实当时我们就提到了一种可以得到这些单元向量的简单方法，那就是直接利用 Word2Vec 来进行加权平均。在获得了词向量之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文档里所有词的加权平均，甚至是简单的叠加，来达到表达文档的目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就可以利用诸如余弦相关度来计算文档之间的相关度了。另外一个随着 Word2Vec 的推出而大放异彩的应用，则是词语的类比。Word2Vec 的原作者们用类比来表达，这种词向量能够完成一些与众不同的任务，因为词向量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空间的向量，因此从数学上来说，这种向量其实可以进行任何合规的运算。比如加减乘除，于是作者们就利用向量的加减关系来看能否得到有意义的结果，而得到的结果令人吃惊。比如，如果我们把国王这个单词的向量减去男人这个向量，然后加上女人这个向量，得到的结果竟然和王后这个向量非常相近。类似的结果还有法国减去巴黎加上伦敦等于英格兰等。对于传统的方法来说，这样的行为是无法实现的。因此 Word2Vec 的流行也让这种词语的类比工作变得更加普遍起来。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有一系列的任务，之前都是依靠着词包这个输入来执行的。当我们有了 Word2Vec 之后，这些任务都可以相对比较容易的用词向量来替代。一类任务就是利用词进行某种分类任务，比如我们希望知道某些文档是属于什么类别，或者某些文档是不是有什么感情色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于监督学习的任务。词向量会成为很多文本监督学习任务的重要特性，在很多的实验中得到的效果要么好于单独使用词包，要么在和词包一起使用的情况下要好于只使用词包。在进行监督学习的任务中，词向量的重要性还体现于其对深度学习架构的支持。众所周知，即便是最简单的深度学习架构，比如多层感知器，都需要输入的数据是连续的。如果我们直接面对离散的文本数据，常常需要把这些离散的文本数据学习成为连续的向量，其实就是在学习 Word2Vec。经过了这一层的转换之后，我们往往再利用多层的神经网络结果对这些信号进行处理。在很多实践中，人们发现，与其利用不同的任务来学习相应的词向量，还不如直接拿在别的地方学好的词向量当作输入，省却学习词向量这一步骤，而结果其实往往会有效果上的提升。这种使用词向量的方法叫做提前训练的词向量。其实不仅仅是在简单的多层感知器中，甚至是在 RNN 等更加复杂的深度架构中，也都更加频繁地利用提前训练的词向量。今天我为你介绍了 Word2Vec 模型在各种实际任务中的应用，一起来回顾一下要点。 第一，我们聊了 Word to Vec 这个模型的一些简单应用，比如如何计算词与词之间的相关度，以及如何进行词的类比计算。第二，我们讨论了如何利用词向量进行更加复杂的自然语言任务的处理。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Word to Vec 和主题模型提供的向量是互补的还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呢？欢迎你给我留言。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